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在此呢祝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年是中国教育界双改之年启动的第一年，而中国双改政策呢也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节目开始，我们就来听俄罗斯的教育界人士如何看待中国的双减政策。在今天节目里，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古巴，来关注古巴成为全球第一个给2岁以上儿童开打疫苗的国家，古巴疫苗的技术是怎样的。另外，全球又有哪些国家展开了第三剂加强针的注射。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美国的艾达飓风，今年全美有超过1/3的人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聚焦这样一个有趣的话题：今年夏天，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以及校外负担，在中国发布之后呢，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们课业负担的行动也正式开启了。中国教育界的双减政策也引发了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就这一话题采访了当地的几位教师。俄罗斯的社会学教师，2018年俄罗斯年度教师，车臣共和国的人民教师迪纳耶夫对媒体表示，他了解了中国的这一新政策，虽然它影响了股市和商业，但它完全是为了孩子。他说，中国有着不同的文化，一种基于孩子间最高水平竞争的教育体系。中国的理科生教育也的确是全球最好的，这是由于学习任务重以及对知识的渴望而实现的。因为它是提升社会地位的主要阶梯，教育可以改变命运。这位老师还告诉记者说，他也仔细看了相关的报道，他发现限制课外辅导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并不想限制体育、艺术、机器人或者是 IT 教育，这些课程的目的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开拓视野，提高他们的实际技能。另外一个教育平台 Product Star 的总经理兼联合创始人卡尔波夫对媒体表示了，他也对俄罗斯教育平台市场的发展前景有些担忧。俄罗斯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但是呢，在俄罗斯眼下还有很多事情办不到，原因有很多。他说，俄罗斯其实有着深厚悠久的课外教育传统，这个领域是非常的发达，是难以被取消或禁止的。对于儿童的早期教育和早期训练，俄罗斯著名的儿童节目主持人普利亚尼夫表示说呢，他自己的孩子13岁，正在培养他成为一名未来的篮球运动员。多亏孩子从小付出巨大努力，现在俄罗斯国家队已经开始关注这个孩子了。他说，如果我早早放弃儿童的职业教育，那么他就会忘记篮球，忘记真正的职业体育。这听来是很残酷的，但如果今天孩子们不付出一些努力，那么明天我们可能就会失去一个专业的体育、舞蹈和一些音乐家。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果只关注了童年快乐，而忘记了一些行业呢，是需要从小培养的，那么这些领域的天才可能就很难涌现出来。不过，另外一位俄罗斯著名的儿童教育家，俄罗斯著名的儿童夏令营经理费尔连科表示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剥夺孩子的童年。个别孩子可能是天才，但众多的孩子可能只是平凡的人，而一些家长可能对孩子有着不切实际的认识，导致这些平凡的孩子也被剥夺了童年。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一起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节目的记者来给我们介绍俄罗斯的家教制度以及当地孩子们的校外补习情况。 世界各国政府都认为教育应该是免费的，而在俄罗斯，教育也确实是免费的。例如，像中学教育全免费，大学教育70%免费。今年俄罗斯高校招生自费生占了30%，但这只是事物的表面，在院墙之内也有另外一番场景，就是一些父母呢也愿意为了使孩子获得额外的知识、更好的成绩，为此付出费用。那么俄罗斯的家教制度的缘起是怎样的？到了今天，它的发展情况又是如何？俄罗斯人又如何看待校外补习呢？好，来听下面的报道。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俄罗斯的家教制度出现于18世纪，贵族家庭为了培养孩子，雇佣外国教师，比如德国人、法国人或是英国人，他们24小时与孩子们相伴。19世纪中叶，俄罗斯人也开始通过私教赚钱，主要是中学教师和大学生，他们为孩子们居家补课，在那个时代，这是很正常的事情。1917年十月革命后，大学招生，与其说是看知识水平，还不如说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地位为导向，由此家教制度失去了意义。但多年后，这种教育方式再次兴起。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苏联，大家通常认为，聘请想要考入高校中的教师当家教，可以大大增加入学几率。彼时，私教属于地下操作，大家都不想公之于众。1991年，苏联解体和经济向市场过渡后，家教有了正式的地位。90年代，报纸上充斥着各种中学生和高考生补习的广告，甚至有声望的大学教授也并不鄙夷这种赚钱的方式。要知道，他们的基本工资并不高，但是家教却能够带来不菲的收入，而且几乎没有谁交税。 迄今为止，俄罗斯的家教仍属于非正式经济领域，因此很难说出聘请家教的家庭数量。据专家估计，有1/3的中学生在接受家教服务。如果说在大多数的国家，人们愿意为高等教育付费，但俄罗斯的情况不同，父母70%的费用用在孩子的中学阶段，其中的主要部分用在高考生的考前补课，比如复杂的物理、数学和化学科目。当然，也有人补习俄语和文学课，再有是生物，尤其是那些想考入医科大学的考生。高考前补习的平均费用是每小时1500到2500卢布，约合150到250元。莫斯科的私教费用每小时甚至高达4000到5000卢布，约合400到500元。高校老师的费用最高，大学生的费用最少，每小时700到800卢布。3到4门课程同时聘请家教的情况并不少见，一般每周每个科目上2次课，可以看出总体费用并不低。 尽管如此，家教需求是存在的，而且近年来还在增长。要知道，大家都需要考试结果，其中包括中学管理层，再有高考成绩也是教师和学校排名的评价标准。中学排名不仅是学校的荣誉问题，更是国家拨款的指标之一。在俄罗斯，孩子中学教育都是免费的，法律不允许学校收取任何费用。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某位中学校长因决定向学生家长收费给教室购买遮阳帘而受到刑事调查，并且被判刑。 家教服务市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体环境。经济危机期间，居民支付能力下降，家教服务需求也随之而下。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育发展学院院长伊琳娜·阿邦金娜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引发的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负面影响。 他说，确实家教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离线到在线，教师极度年轻化了，想提供服务的人增多了，课费也降下来了。那些小班上课的年长教师从市场上离开了，原因是他们没有能够适应新的变化，取而代之的是年轻一代，他们熟悉和善于使用电脑网络，课程富有动态，能够运用现代技术，其中包括人工智能。最为主要的是，他们知道如何吸引受众。新一代家教中很多是大学生，他们由此有了新的赚钱机会，那就是给孩子上课，总比送披萨饼更有意思。 阿邦金娜教授还注意到，俄罗斯的家教市场变得更加透明了。 他说，家教一直是影子经济，都是现金付款，谁也没有纳过税，但现在的情况透明了，都在线支付，市场上出现了大型 IT 平台，提供家教信息，甚至自行制定教学计划。此类网络服务公司出现后，低基数效应起了作用，家教服务市场开始快速增长。 网站 profit.ru 是一家专门提供专家与客户见面的网站，在这里可以找到解决各种问题的专业人士，家教、汽车教练、水管工和理发师。在数以千计的注册者中，我们甚至找到了中文家教的信息。西安大学俄语系毕业生王鑫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网上标出了每小时2500卢布的价格和电话号码。卫星通讯社给王老师打了电话，向他提了几个问题。卫星通讯社的记者问道，俄罗斯哪个年龄段的人对汉语课程感兴趣呢？ 我觉得现在有成人也有儿童，小学生、中学生对汉语很感兴趣。可能对于我来说，最感兴趣的应该是中学生。我觉得我的学生中，中学生比较多。 卫星通讯社的记者问道，他们上课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种就是他目前的工作和中国有关系，所以想非常快速的学会基本日常汉语。还有第二种就是可能说目前不需要汉语，但是他们觉得未来会需要汉语，未来的工作会需要汉语，所以他们想现在趁有时间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先开始学习汉语，然后以后也许可以用到。学生学习汉语，我觉得主要的目标也是通过汉语等级考试，汉语 HSK 考试，然后可能获得一些机会，去中国留学的机会，获得奖学金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高考，因为如果他们知道汉语的话，那么高考拿到很高分数，就是外语这一门拿到很高分数的可能性会比较高。而且有可能这些学生他们是从比较小的年龄开始学习汉语，所以他们非常想进入这些高等院校，然后继续学习汉语，所以汉语是他们必须通过的一个外语科目，然后主要目标也就是通过外语考试。 卫星通讯社的记者问道，授课的方式学生更喜欢在线还是离线呢？ 王鑫回答说， 第三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现在所有的课都是在线上，其实在新冠疫情之前我的课也差不多都是在线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线上比较方便，可以节约每个人的时间啊。我觉得学生也不会来回跑来跑去，而且我自己也不会因为学生堵车或者是来不了而耽误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一直比较倾向线上教学。我觉得原因跟新冠疫情其实我觉得关系并不是很大的。 俄罗斯国家研究型技术大学莫斯科国立钢铁合金学院博士生奥列格·塔拉索夫创建的家教在线服务平台是新生代的代表。该平台为国家统一考试和国家基本考试科目数学和信息学提供培训服务。其优势在于运用人工智能对中学生的知识进行不间断的评估，并根据测试结果制定因人而异的教学课程。平台使用者能够完成各种作业，参加在线课程，授课老师介绍更为复杂的任务。 据奥列格·塔拉索夫向卫星通讯社介绍，其产品的特点在于 客户无需支付家教费用，只需支付顺利通过考试的结果费即可。 Например, абитуриенту необходимо сдать экзамен на 80 баллов. Платформа, работающая на основе методов и алгоритмов адаптив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определяет уровень его знаний. 比如，毕业生考试需要拿到80分的成绩，平台在适应教学方法和算法基础上，确定学生的知识水平，从国家统一考试题库中选出具体的题签，解决这些任务，就能够获得需要的成绩。家教费用根据提前的难易程度而定，每位学生的培训时间取决于他的初始知识程度。如果考试时学生没能完成答题任务，我们将返还所支付的费用。目前，我们的竞争对手谁也不能提供此项服务。 根据社会调查的数据，83%的俄罗斯人坚信良好的教育能够获得更好的职业升迁，因此孩子考入大学前的培训费用无论是多么昂贵，家长们都不吝惜。俄罗斯中学生75%的家长愿意为自己孩子的未来付出任何费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把话题转向新冠疫情，来关注全球多国开打疫苗的加强针。近日，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门工作组组长郑中伟对媒体表示，建议对输入风险高的海关等部门工作人员以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等人群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这也是中国下一步加强免疫策略的首次明确表态。对此呢，著名的临床疫苗学专家、江苏省疾控中心副主任朱凤才及团队近期展开的康希诺疫苗的加强针研究已进收尾阶段。他对媒体表示，受试者接种加强针28天后，体内抗体水平比起初次免疫又提升了近10倍，显示了良好的安全性。而眼下，美国疫情继续高起，9月7号当天的新增病例达到了23万例，新增死亡病例1388人。而本轮的美国疫情激增当中，有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儿童病例数在快速增加。从8月5号到9月2号之间，儿童病例数超过了75万人。虽然孩子感染病例的重症并不常见，但是美国儿科学会表示，当前的紧要工作是收集更多数据来研究新冠对儿童的发展影响，包括生理和心理等等。目前美国已有超过500万名儿童感染了新冠病毒，占总感染人数的 15.1%。对于儿童病例数的激增，专家认为这跟学校开学恢复线下授课有着关系。美国传染病学专家福奇表示，美国应该尽快展开第三针的注射。不过他又说，监管机构会在9月20号前批复辉瑞的新冠疫苗加强针，目前数据已经足够了，就等监管机构核实能够出台相关的批复决定。而莫德纳疫苗的加强针可能会延迟获批。 The data from the Israeli studies are that there's a rather substantial diminution in protection against infection and an unquestionable diminution in the protection against hospitalization。 刚才美国传染病学专家福奇谈到了眼下全球启动第三针大规模接种最多的国家，这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从7月30号开始呢，就启动了全国60岁以上的人群的加强针接种，并在今年的8月中旬将规模扩大至了40岁以上人群。现在以色列全国已有120万人接种过第三剂疫苗。但是由于德尔塔变种在其他未接种者的身上传播，因此病例还在上升当中。现在以色列的疫情出现了一升一降两个态势，一方面呢是新冠肺炎的感染率不断的下降。8月25号，以色列卫生部表示，接种过第三针的60岁以上群体感染率 R 值降到了1以下，这意味着感染风险在不断的降低，疫情再消退。但另一方面，感染人数又在不断的提升。距离8月初的第三针接种已经超过5周了，但是目前呢，以色列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没有出现改善。以9月4号为例，当天的新增病例超过了10000例，而这也成为了全球以及世卫组织对于第三针疫苗的主要分歧点。例如，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亚就表示说，并无必要补种疫苗， 但是以色列又开始思考接种第四针的计划了。9月5日，该国的权威病理学家萨马苏扎克尔表示，鉴于新冠病毒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该国还要推行第四针的注射。视线转向古巴，刚才是古巴卫生部表示，古巴成为了全球首个使用未经世卫组织认证的本土产新冠疫苗给2岁以上儿童接种的国家。古巴卫生部表示，在完成了本土研发的2款疫苗阿布达拉和主权疫苗对未成年人的临床试验之后，9月3日开始，古巴启动了对12岁及以上儿童的接种工作。9月6日，在该国的中部省份开始对2到11岁的儿童进行接种。从2020年3月份以来，大部分的时间里，古巴的学校都处于关闭状态。该国政府决心在重开校门之前，要给所有学童进行接种。古巴的新学期9月6日开启了，但是因为大部分的家庭还没有互联网，因此远程教学通过电视机来进行。古巴成为拉美国家中首个自行研发新冠疫苗的国家。据该国媒体报道，古巴疫苗是根据蛋白重组技术来研发的，跟别的疫苗不同的是，并不需要极低温冷藏。现在美国的诺瓦瓦斯克疫苗以及法国研发的赛诺威疫苗同样都使用了重组蛋白技术，并正等待世卫组织的批准。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继续将视线停留在美国，眼下美国正遭遇着新冠疫情以及极端天气的双重夹击，飓风艾达袭击了新泽西州以及纽约的社区。拜登一方面视察灾区，同时也在演讲中为自己的基础设施法案争取支持。他提出了2党协议中包括修复道路和桥梁的资金，也包括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9月7日，拜登前往新泽西州，与该州的州长一起前往了受灾最重的萨默塞特郡，在那里访问了曼威尔社区。飓风带来的洪水导致了该地建筑物多处发生爆炸和火灾。不过，一些灾民对于他的来到并不买账。比如在曼威尔社区呢，一位女士就说，2012年我们这里就曾经遭遇过严重的洪涝灾害，后来花了7个月的时间才复建起来。当时我们都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了，想不到如今一切又重演了。 We're waiting. I hope that he does come around and sees this. And I know from experience that from 2012, I think, was our last disaster. And we knew that the city had been working for months to try to work a system so that this did not happen again. And yet it happened. So, you know, let him see everything that we're going through and hopefully we can get the help that we need. 也有灾民非常冷淡地说呢，拜登来又能怎么样呢？很多事情在灾前就应该做好准备。我并不认为他能为我们做些什么。 I think their efforts could be better spent in other areas. I'm not a fan of either guy.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for us. There's things that should have been done long before this water came, and nobody seems concerned with this section of town or this town in general. 据美国媒体报道，今年以来，美国的极端天气灾害事件不断，全美大约1/3的人因为恶劣天气事件遭遇了影响。总统拜登说呢，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他说，这个国家终于承认了这个事实，即全球气候变化、全球变暖是真实的，而且正在以令人窒息的速度发展着，人们必须为此做点什么。另外，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说，正在调查近350起飓风艾达过境之后，美国墨西哥湾以及沿岸的石油泄漏事件。到目前为止，这个地区大约88%的海上石油生产处仍处于关闭状态。好了，刚才我们关注的是美国飓风艾达给美国境内带来的灾害影响。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It's 9 a.m. Beijing time.